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英语的听力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making reservations. Earlier we have talked about registration and some other details, and today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goes over accommodation.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做预定的时候呢，除了你参加会议这个注册的会议费啊等等，那么现在呢咱们还要看一下住宿问题怎么安排。 Before we start the listening, let's go over some of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哎，跟住宿有关系的一些关键词。 对， 这些词现在是出现在雅思听力真题中的，这些词肯定就是要考察的一些词汇啊。 肯定要考。首先这个住宿笼统的来说就是 accommodation。这个 accommodation 这个雅思特别爱考啊，比如说你租房的场景啊，就是学生租民房的场景，饭店订房的场景，都会用到这个词 accommodation。 这个词怎么拼呢？ A-double-C-O-double-M-O-D-A-T-I-O-N 啊，它就是有几个字母都是双写的 C-C-M-M。 好， accommodation 这个词的拼写请大家注意。第二呢，一个词就是 available 就是能不能获得， 有没有，对、 啊、有没有， 比如说 a few rooms will be available 啊，几间房会有空出来的，就是你能住的房会空出来给你。下面一个单词呢是 delegate 啊，这个词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在课文中呢有名词的意思，就是与会代表啊，是指人，可数名词 delegate。 那代表团呢是 delegation 啊，动词是 delegate。 好，再往下呢，这个词我觉得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 demand， 说这个需求特别多，你用什么形容词去修饰这个 demand 呢？地道的英语叫做 heavy demand， a heavy demand， 需求量很大。好，接下来一个词呢是 pack， P-A-C-K， 这是包裹的意思吗？ 包裹的意思，也指这个资料里边一整套的资料。啊，一会儿大家听到的句子是这样的 ：The details are all in our conference pack, which I'll send you。所有的详情都在我们的资料一套的这个资料夹里，也就是这一个纸有一个夹子，里边有各种彩页啊，你这个会议日程啊、费用啊等等啊，这个是一个夹子，叫 pack 啊 ，information pack。再往下呢就是 per， P-E-R 这个词， P-E-R 啊，就是指每一个的，比如说 25 pounds per night， 就是每晚收费25英镑、 嗯、 这个词呢有的时候呢它是 percent 里边放在一起和 cent 一起， cent 就是百的意思， percent 每一百，也就是我们说的百分之几，这个 percent， 这个 per。 那我要是说 per week 就是 每周呗， 对了， 每周 啊、I work out 3 times per week 啊、我每周锻炼3次，这就是这个 per 的用法。有的同学老习惯用这个 every week， every 没什么错，但是呢它的音节比较多， per 也是可以用的。 per 和 every 有区别吗？ 嗯，没什么太大区别。 per 短一些， 就是 per 短。对，另外一个就是搭配，比如说 per day, per night, every day, every night, 会报价的时候用 per 多一些。 percent, 没错， 就是百分比， 嗯， 不能说成 every cent 吧。 不能， 这是有差别的啊。 它就是固定的用法，用 percent, 不说 every cent。好。再往下呢，就是有一个句子，大家先看能不能听懂啊。I'll get that in the post to you straight away. Get something in the post, 就是寄出的意思啊，就是我会把那些资料给你立刻寄出。Straight away 就是立刻的意思。好 ，straight away 两个单词，立刻马上。好了，现在呢，咱们就可以听一下这个录音。来看一下刚才讲解到的点，你都能不能识别出来，并且听懂？ 好的。 Now then, what else do I need to arrange? Right. How about accommodation? I guess that's not included in the price. No, I'm sorry, it's not. But we do have a few rooms available for delegates at the conference center if you'd like. Those are very cheap, but if you're interested, you'll need to book soon because there's always a heavy demand for them.They are only £15 per night, but they are very basic, and you'd have to get your own breakfast, because they don't provide you with that. But it's very convenient, because it's in the same building as the conference rooms. Uh-huh. Or there's a very reasonable guest house, which is £25 per night, and I think that includes your breakfast. Is it close to the conference center? It would be about a 10-minute walk away from here. I see.That sounds quite reasonable. The details are all in our conference pack, which I'll send you. Great, thanks. That'll be very useful. Oh, and can you also send me an application form? Of course. I'll get that in the post to you straight away.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es, actually. Can you tell me where exactly the conference center is? Well, it's on South Park Road, and it's right at the end of the road next to the library.It's a 10-minute taxi ride from the station and will cost you £5. Otherwise, you can take the bus, which runs every half an hour from the station. That's the 21A, and it brings you straight to the conference center. Right, got that.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壮壮老师和我们一块来听一下雅思的一道听力真题，讲的是有关于住宿的一个安排啊。 对，好，下面我们来逐句讲解一下刚才这一段听力。 Now then, what else do I need to arrange? 好，那么现在我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安排的呢？这个 what else, 这个 else 是很典型的英文的用法，通常在中文里边是没有这个 else。 比如说 what do I need to arrange? 啊，我需要安排什么，这个 what else 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东西，我还需要安排什么啊。那比如说你要是在课堂上，那你说你提了一个问题，老师给你解答完了，老师会问其他同学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中文就说还有谁有问题，是吧？但是英文就会说 Are there any other questions? 或者是 Who else has any other questions? 就是这个 else 在英文里边是很精确的要说的。再往下一句呢，他说 Right, how about accommodation? 啊，住宿怎么办呢？ I guess that's not included in the price. 我猜想这个东西是在刚才说的这些价格里边是不包括的吧。 No, I'm sorry, it's not. 好，之前我们就知道英文在表示否定拒绝的时候呢，是用一个婉转的说法，是 I am afraid not. 这次也是一样，他换了一个另外一个说法，是 I am sorry, it's not. 说不好意思，还真就不包括了。 嗯， But we do have a few rooms available for delegates at the conference center if you'd like. 嗯，但是呢，我们还是在会议中心有一些为代表们准备的房间，如果你想住的话，也是可以的。 嗯， Those are very cheap, but if you are interested, you'll need to book soon because there's always a heavy demand for them. 啊，说这些房子呢就是非常便宜，但是如果你打算订，你就早点预订，因为需求会很大的。There are only £15 per night.每天晚上呢只需要 15英镑， 那是相当便宜了，是吧？ 折合成人民币也就是100多块钱嘛。 就是啊， 嗯。 But they are very basic, 啊，但是呢这个设施呢都是最基础的。And you'd have to get your own breakfast because they don't provide you with that. 肯定啊，你住宿费才花150块。 就不包早饭了。 对，你住宿费才花100多块钱，那肯定人家不会给你包早餐的嘛，对吧？ 对， 嗯。 But it's very convenient, 啊，但是因为就近嘛，所以就很方便了。Because it's in the same building as the conference rooms. 因为它和会议室呢，就在同一座大楼里面。等于说你去参加会议就不用再出这个楼了。 对了。 坐一个电梯就可以直接到会议室。 没错。Oh, there's a very reasonable guest house, which is £25 per night, and I think that includes your breakfast. 还有一种呢，价格很合理的客房，每晚25英镑，这是包早餐的。Is it close to the conference center? 啊，于是这个打电话的人说，那这个客房是不是离着会议室很近呢 ？It would be about a 10-minute walk away from here. 步行呢就是10分钟。I see. That sounds quite reasonable. 明白了，这个价格听起来很合理。一般说价格不是那么贵，他说 reasonable。然后他说这个设施吧，就是 very basic， 也就是说不是那么豪华的。The details are all in our conference pack, which I'll send you. 详情都在我们的会议资料夹里，我会寄给你的。Great, thanks. That will be very useful. 非常感谢。那么这个信息呢，会十分之有用。就可见这个听力材料还是比较早的年代，就什么东西都讲究邮寄啊。你像现在就是邮件或者给你发一个短信之类的。Oh, and can you also send me an application form? 还要问一下，能不能再给我发一份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这个用的非常广泛， 就是申请表。 那比如说你去申请国外的大学，或者是在国外找工作 ，you need to fill out an application form. 就是需要填这个申请表。Of course, I'll get that in the post to you straight away.当然可以了，我会立刻寄给你。 嗯。 Is there anything else? 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呢？就是我可以帮忙到你的呢？ Yes, actually, can you tell me where exactly the conference center is? 是的，你能告诉我会议中心的具体地址吗？ Well, it's on South Park Road. 这是在这个 南方公园路 and it's right at the end of the road next to the library. 这个 就是在南方公园路的尽头，挨着图书馆。 It's a 10-minute taxi ride from the station. 就是说，如果你从车站打车，要花10分钟的时间。 And will cost you £5. 会花费你大约5英镑。 就是打出租车的话5英镑，那还是挺便宜的哈。 贵吗？ 当地的钱嘛，对不对？十分钟的路是吧，也就是一个起步价的感觉是吧， 还挺便宜哈。 挺便宜的。 对。 Otherwise, you can take the bus, which runs every half an hour from the station. 要不然的话你也可以坐公交车来呗。这个公交车呢是每半个小时有一班，就国外的公交车它是有时刻表的， 嗯， 它不像咱们的公交车等个30分钟就来一辆，它没有那么多人， 间隔这么长时间，半个小时才一辆车呀。 但是它的到站时间非常的准，所以呢，你也不用特别早去，它不像我们这儿有时候就不知道一来个3-4辆车， 对对对， 有时候一等半个小时。 是，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等了很久很久，等了15分钟、20分钟， 对， 结果来了3辆车。 没错啊，就肯定是哪儿堵了。好，他接着把这个公共汽车的这个是几路车也告诉了。That's the 21A, and it brings you straight to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个 21A 是什么意思啊？21A 这一路车直接就可以开车到

How many delegates will attend the meeting? 好，接下来呢就是下面一个哈，对于这一件商品，这一个产品的需求是很大的。对于这一件产品的需求是很大的啊，用哪个词啊？什么 demand？ The demand for this product is very large. 用 heavy 啊。 It's very heavy. 对了、 okay. ，heavy demand。好，你也可以说 there is a heavy demand for the product. 啊 ，the demand for this product is heavy， 或者是 there is a heavy demand for the product。好，再往下呢，房间的价格是每夜每个床15英镑。The hotel rate is £15 per bed per night. 每个床位15英镑。The fee, 或者 the rate, is £15 per night per bed. 试一下这个 per, P-E-R. 再来一个啊、嗯、每五个人里边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There is a Chinese among every five people. 对了，这里边就不能用 per five people 了啊，它就是一个习惯的用法。你要说 every five people 啊，那要是每一百个人里边啊，每一百个里边有十呢 ？There is 10% 啊，百分之十。 嗯，那如果说我们经常说一个百分点， 啊、 两个百分点 1% point 啊，就是百分点，就 percent point。 对， 好，我知道了。 一个百分点就是百分之一，对不对？ 嗯。 所以呢 ，1% point 就等于 1%。好，接下来呢，一个就是reasonable 形容价格的话啊，这个价格算是比较合理的了。英文怎么说呢？啊 ，this price is quite reasonable。好，再来啊，我的学校距离家走路十分钟。好，原来课本里边的句子就是 It would be about a 10-minute walk away from here。 啊，我的学校距离家有十分钟，你也可以参照刚才这个句子啊， The school is about 10-minute walk away from my home。 啊，就是 10-minute walk away from my home， 十分钟走路的路程。那我要是说十分钟开车的路程呢，说我的学校距离家是十分钟车程，那英文怎么办呢？The school is about 10-minute drive away from my home. 那我要是乘公交车十分钟的路程呢？ The school is 10-minute bus ride away from home. 好，再往下呢是 ride 不是骑车吗？ 对啊， 怎么用在这里？就是 乘车， 乘车啊， 也可以。 然后开车也是 ride， 没错， 就是坐车也变成 ride 了。 对，马车也是 ride 啊，就是骑马本身是它初始的意思啊。Ride a horse, ride a back, ride a taxi ride 作为名词啊。Ride a bike 就是骑车。稍后我会把书邮寄给他，你的他。 嗯。 I will get the book in the post to her later.、 嗯、好， 所以这个 get something in the post to someone 啊，这个用法希望大家能够巩固住。再来，这是在路的尽头，at the end of the road。好，你要找的商店就在这条路的尽头。 The shop you're looking for is right at the end of this road. 没错，那如果说你要找的办公室就在走廊的尽头呢 ？The office you are looking for、 mm-hmm. is right at the end of this corridor. 对了，好了，这个是再来往下是公交车每半小时到站一辆啊，这里边呢用到一个词我刚才没有讲，但是之前呢咱们遇到过 ，The bus runs every half an hour from the station.好，这是 run 这个词，大家可能会想起来吗？ 就是 公交车的运行。 公交车它是运行，虽然公交车它走起来、跑起来也是 run， 但是这里的 run 呢，不是说公交车开起来，而是说它运行的一个频率。 没错。 运行它是每半个小时来一辆，所以说这个 the bus